将参加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以委员长金英女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21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列车到达平壤的。